起，市民可以在网上公安局办理涉及出入境、人口、治安、交管等120项各类服务事项。市北京公安机关公共服务事项由大厅办向网上办、掌上办拓展，尽可能让数据多跑路，市民少跑腿乃至不跑腿。网上北京市公安局平台呢，分为电脑版和手机版两个版本。电脑版主页设置有信息发布、警务公开、网上办事、警民互动四个一级栏目。手机版 APP 北京警务设置业务办理、服务查询、办事指南、新闻信息、建议咨询等一级栏目。咱们用户可以通过平安北京微信公众号进入网上北京市公安局平台办理相关的业务，还能在平台界面上接收首都公安最新的警务动态。这以后办事儿真是越来越方便了呢。下面这条消息呢，是来自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最新消息。自9月1号起，也就是昨天开始，推出了实施5项便民利民的新措施。咱们内地居民呢，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任意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异地申请换发或者补发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咱们内地居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的任意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异地申请往来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内地居民在户籍地申办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的签发时限均缩短到7个工作日。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为外籍人员丢失护照、急需补办签证出境等应急需要提供及时受理的审批便利。国际航行、船舶、船方等或其代理单位可以在网上申报出入境边检检查手续。咱们再了解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北京地铁4条线路本周起缩短运行间隔。每年的9月都是北京市拥堵较为严重的时期。我们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为满足乘客出行的需要，提高地铁的服务水平，分担地面交通压力，自8月29号起，北京地铁7号线、8号线、9号线、10号线缩短运营间隔，实现4条线路同时提高运力。7号线早高峰时段，也就是8点前，列车运行间隔由4分钟缩短到3分半，而8号线呢，早高峰时段7点到9点，列车运行间隔由2分53秒缩短至2分30秒，而9号线中午平峰时段列车运行间隔由5分钟缩短到4分半。此外，为缓解10号线晚高峰时段，也就是晚上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的客流压力，降低列车的满载率，10号线晚高峰时段内环由2分05秒缩至2分钟，外环间隔由2分30秒缩到2分15秒。每逢周末，很多朋友都绞尽脑汁的想，到底应该带家人去哪儿逛逛呢？下面的消息您得认真听了。首先咱们了解一下故宫方面的消息。养心殿本月开始开工修缮，2年后故宫开放面积将会达到80%。2016年，故宫养心殿研究性的保护工程以及为时8年的平安故宫工程都将告一段落。届时，除了养心殿将再度开放，故宫整体的开放面积也将扩。 花楼提花机等代表中国古代科技的展品，怒发冲冠时。 是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几次，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爱情 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字，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 为你写诗，来自吴克群。好了，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下面我们继续资讯时间。乐享河北号京津冀旅游班列发车，由北京开往塞罕坝的乐享河北号京津冀旅游班列日前在北京站举行了发车仪式。据了解，乐享河北号京津冀旅游班列呢，是由河北省旅游委与北京铁路局联合打造的，旨在通过整合挖掘河北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的旅游资源，打造周末旅游的特色火车短途线路产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个性化、差异化的休闲度假新需求，以吸引更多北京、天津的游客走进河北，乐享河北。此次班列开行的目的地呢是塞罕坝，本次行程涵盖贯穿国家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康熙饮马驿站、小滦河湿地公园、太阳湖景区等20个旅游项目。根据市场需求，乐享河北号旅游班列呢还将开行北京到张家口方向的草原冰雪冬奥游，北京至邯郸、石家庄、保定等方向的历史文化体验游，北京至衡水、沧州方向的休闲度假欢乐游等等。这周末的旅游目的地可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了，千万别说我没告诉您。本周，北京市旅游行业信用监管平台上线，同时京津冀地区签署了旅游信用协同监管合作备忘录。今后啊，通过信用旅游官网可以查询到旅行社、导游、景区等机构和人员的信用信息，便于咱们游客查询和社会监管。那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张博带回的报道。 北京市旅游行业信用监管平台上线仪式正式开始。 北京市旅游行业信用监管平台从2017年3月30号开始建设，

三里河路、东直门外大街等道路将频繁实施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前请选择好出行道路，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第二时段，我是苗珊。从这个时段我们要开始新的旅行，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同事，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竹一，是我们今天的领队，有请。 大家好，我是竹一，今天我要带大家去到遥远的地球的另一端，我们去美国，去纽约。 这么远啊？ 对，坐飞机的话大概要14个小时左右。 14个小时、嗯、但是对于很多喜欢旅行的朋友都已经有10年美国签证了哈、 嗯、 所以去美国来说只要找到合适的机票就立刻就可以说走就走。 但是还是别忘了提前去做那美国签证登记，就是 EVUS，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的话你下了飞机可能也入不了境。 哦，其实就是在网上再做一个备注、 嗯、 因为很多人拿了签证之后在出行之前可能都不记得做这件事儿，小心如果您没把这个 EVUS 做好，可能在入境的时候会有很多麻烦。 对， 嗯，这算是一个小贴士。那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就是纽约，是吗？ 对，纽约。纽约可能给很多人的印象更多是什么高楼大厦呀。 对啊，大都市嘛。 大都市，然后满街都是车，满街都是人、 嗯、 然后可能在一些美剧里会有一些体现，然后真正到那儿之后你就感觉确实是这样的毫无悬念是不是？ 但是是不是到处都渗透着两个字摩登？ 对，纽约吧它也是分好几个区，像是布鲁克林啊、 嗯、 皇后区啊，然后像曼哈顿啊，然后它基本上繁华的地方只是在它的曼哈顿岛， 嗯， 而曼哈顿岛上繁华的地方也只是在它的市中心地带， 嗯， 然后可能就是高楼比较多呀，然后这个马路上人啊车都多，然后再到可能到上城区或者下城区比较偏一点的地方就也看不到说像美剧里那样说都是很感觉很摩登然后很繁华的样子。也 所以说曼哈顿就是纽约的 CBD 对吗？ 啊，对，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很多高楼大厦也是很多写字楼林立的地方。 对 啊，商圈就在那块。 对对对、 嗯、 然后曼哈顿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的一点是你在那儿永远不会迷路。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那个路就是马路的规划就是横平竖直，就我们所说的叫棋盘路吧。 嗯嗯， 然后像它纵向的那个宽一点的路就叫道。 嗯， 就是比如我们特别熟悉的第五大道， 嗯， 第几大道，第七大道，第八大道，或者是什么公园大道，还有什么百老汇大道，就是基本上就都是南北向的纵向的路。 哦， 宽的那个路。 东西向都是大街。 对，东西向不是大街是小街。 哦，东西是小街。 很小很小的街，就像什么第59街、第72街，它那个街道非常窄，然后它的街道基本上都是单行线。 所以南北大道更宽一些。 对对对，南北大道相当于相当于是它的主干道，然后小街就是横插在这个主干道里。 那在英文上面体现南北的大道的道是什么？ Avenue， 然后横着的是 road 吗？还是 street 吗？啊 ，street， 街就是 street， 而且它那个 street 会、嗯，你会发现非常非常近，可能你走个几米就是一个 street， 走几米就是一个 street， 就是你可能， 嗯、 比如说我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走路的人，我可能到一个地方玩，我就是大概坐地铁坐到一个附近的地方，然后就会走路过去，然后一查地图，可能要走个10几20条街， 嗯， 听着好像很远的样子，其实就走一走就到了，很近的。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感受一下纽约的摩登时尚吗？ 都有吧，也有摩登时尚，但是它也有它安静跟大自然亲密接触的那一面。 嗯，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竹一一起感受一下纽约不同面还有不同层次这个城市的魅力。 咱们就从最繁华的地方说起吧。 好呀，我觉得前方高楼林立，一定是就是纽约的 CBD 区了。 对，纽约，说到纽约的 CBD 区，我觉得它可以分为就是不同的用途。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第五大道的话，那肯定是购物天堂。 嗯， 就是 它是个购物场， 对， 它算是购物大街，对吗？ 对，就是你走在这条大街上，你可能会发现街道两旁有可能是一整栋楼都在卖同一个品牌的东西。 嗯， 因为我上次去正好赶到是新年前后，街道两旁的那个商铺的橱窗， 嗯， 它会有一个橱窗展览，就是、 哦、 对，然后就是每一家商铺的那个橱窗，他们都会特别精心的布置，然后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机器的那种小玄机在里面。 西方在新年的时候，他们的新年的时候， 对 对 都会在橱窗里有橱窗秀，对吧？ 对对对， 其实也是为了卖东西，对吗？ 对，其实 因为有很多商品它会推出新年的特供或者是新年款。 对因为那天也是没什么事儿，我真的是从这条街就是一个商铺一个商铺的走过去，我发现它那个橱窗里并不是说展示它的商品，而是可能会做一些主题、嗯、比如说冰雪主题呀、啊、或者是一些狂欢的什么之类的主题，反正非常好看、嗯、我觉得如果要是正好赶在可能冬天去的话，就值得专门到那儿去看一看这个橱窗。 所以说新年的时候在商店，哪怕有的时候它关门了也没关系哈。 对， 就在关门之后你可以看看各个商场为了迎接新年会有自己的商品主题秀。 对、嗯、然后呢，因为刚才说到这个它的可能 CBD 它可能有不同的用途，刚才说到这个第五大道是一个算是购物天堂。 嗯， 如果要是想看不同的风情，还可以去华尔街。 华尔街那不是买股票的地方吗？ 对对对，那个地方华尔街是 金融中心， 对，公司啊， 可是对我们这种几日游的人来说，我去那儿干什么呢？ 看铜牛啊。不知道在铜牛前面每天都会排长队然后拍照的吗？ 哦、 华尔街铜牛呢是美国华尔街的标志，它是一座3.4米高4.8米长重3.2吨的铜牛的塑像。 嗯， 然后这个塑像它的来源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来自一位这个意大利的设计师，这个设计师呢在美国就据说啊有什么个故事啊、嗯、就是他在美国待了好多年，就一直想做一点东西呢，一鸣惊人，好出人头地。后来有一天呢，他就在就是想到了那个华尔街是世界金融的心脏，如果自己有一个作品能放在这儿，肯定会引人注目嘛。 嗯， 于是他就开始做一个铜牛，准备是在1989年的新年的时候摆在那个华尔街证券交易所的。 他想摆就能摆了。 对啊，所以你听啊这个事儿。然后后来呢，经过2年的运作，他在1989年12月份的时候，还是一个午夜，然后就把这个铜牛给做好了，拿一个大车，然后偷偷的运到了那个华尔街那个纽约的证券交易所门前，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树下边，他就盼着第二天大家一看这个就发生奇迹了嘛，他就能就是一下子就是一夜成名。对，然后第二天早上他跑到那个证券交易所那边上，果然他的铜牛已经被那个记者和警察给围得水泄不通了，就从外边根本就看不见了。 嗯， 但是并不是因为他要红了，而是纽约市政府怒了，然后要求他赶紧把这个铜牛给拉走。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是百老汇大街最南端的一个公园的负责人找到他了，就说那你干脆就把这个放在我们这个公园里吧。这个作者呢还不愿意，他打算把这个雕像呢出售给就是公开拍卖了， 嗯， 出售给开价最高的买主，但是买主呢必须将这个公牛的雕像留在原地，就必须要留在这个华尔街。 嗯，因为他就是给华尔街这个地方量身定制的。 对然后呢并且要将这个公牛的雕像呢捐给纽约市，也就是现在这个铜牛已经成为了纽约市的公共财产，是不允许任何人买卖的。然后这个作者是有这个铜牛的肖像权。 所以当时是有人拍了吗？ 那肯定是有人拍了，不然他怎么可能还留在这儿？ 哦，就所以当时有人拍了之后，确实也按照他的意思捐给了证券交易所。 对， 所以这也算是一段小插曲吧。 对，就是一个小故事吧。 对，挺有意思。有机会您路过这个华尔街证券交易所的时候，可以看看这座铜像。 对，它就是算是一个标志性的景点了吧，现在已经是一般的可能旅行团也会拉到那边去看一看，到华尔街就在铜牛那儿拍一张照片， 嗯， 就算是来过了。 嗯 嗯，然后在华尔街附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看一看。 嗯， 就是911这个事件，大家都有印象。 2001年， 然后当时是那个世贸大楼那个双子座，然后被就撞毁了嘛， 撞毁了。 纽约政府没有把那个地方给废弃，也没有重建一个新的大厦，而是在那个地方建成了一个纪念地，那个地方叫做归零地。然后它在原有的那个两座大厦的那个地基下面，等于是挖了两个大坑，就是那个水会从那个墙壁往下流，然后就流到下面，好像你从上面看下去是无底深渊一样。然后在那个坑的周围是有那个纪念碑，上面全都是铭刻的是在当时那个事件里面去世的人的名字。然后一到一些假日啊节日啊，会有很多人拿着花然后到那儿去祭奠他们。然后还专门修了一个博物馆，反正到华尔街了，那不如就路过也可以去那边看一看。 也是让大家永远铭记那个惨痛的时刻吧。 对， 要知道和平的重要性。 对，那咱们就接着走。 好， 既然走到华尔街，那就是走到了曼哈顿岛的，应该是南部了。那我们就顺便去可以看一看自由女神像。 自由女神都是顺便去看看， 因为你要知道自由女神像就是非常有名嘛。 对， 然后去的人非常多。据我所知，基本上我们现在去的话，如果不提前预约的话，只能到那个自由女神像的那个岛上去，就从自由女神的脚下往上看一看。如果你想要上到那个，就是它那个底座实际上是一个博物馆。如果你想要进到那个博物馆的话，是要提前多久预约，然后想要再往上到那个自由女神像的上面，还要再提前。 就是它的火把那个位置。 对，最高的地方没有火把，最高的地方应该是皇冠。 皇冠那位置。 对，那个位置是至少要提前半年以上预约才可以上得去啊。如果要是没有这个预约的话，就只能再围着它转一圈。去自由女神像的话，是需要在曼哈顿的南港，就是南部的那个港口，坐船过去到它那个港口。然后坐船的过程中呢，也可以，它那个游艇嘛，它也会绕着那个自由女神像那个岛转一圈，让大家就远观一下。其实我觉得远观的效果是很好的。你真正站到那个自由女神像的脚下往上看，你可能就看不到完整的那个，就是像美剧里面直升飞机拍的那样的自由女神像，就看不到了。 所以就是说，没有预约，哪怕您预约了，可能看到的景观都不如电影里面看到的清楚。 对，那当然。但是在这儿呢，就有一个小插曲，想给大家提一个问题，问苗山。 好。 自由女神像是什么颜色的？你知道吗？ 对，女神吗？锈不拉几、青不拉几那个色儿。是不是？ 对，就是有点青绿色那样的颜色。然后在这儿呢，就是想问大家下面这个问题。 哦，你不是想问颜色？ 对，你知道自由女神像是什么材质的吗？ 什么材质？我化学不好，我不敢多说。好吧，那这个问题呢，也送给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您猜，在这个在曼哈顿岛上的自由女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颜色是青绿的，它是由什么材质制作的？对吧？ 对， 我估计很多朋友都知道，只有姑娘像我这样的化学也不太好、地理也不太好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是吧？ 从它的外观看，就是和它的材质，你完全想象不到是一个东西。 哦，那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如果您已经猜到答案或者知道答案的话，就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找到我，珊瑚的珊，然后给我留言，告诉我您认为对的答案。答对而且最快的这位朋友，都会有机会获得我们出发吧周日版特别礼物一份。还等什么？快快行动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贸然的猜一下，从这个颜色猜，它应该是铁的，但是你说了它的外形和颜色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绿色会让你觉得是铁的呢？ 铁锈的吗？ 那你还挺聪明的，但不是铁。 就不是什么 那是什么呢？ 是铜。而且这个自由女神像，据说就是它刚刚被立在那儿的时候，它真的是黄色的，是黄铜色的， 哦， 是铜色的。之所以会变成绿色， 风吹雨淋， 对，风吹日晒雨淋 被氧化了， 对，就我们老说青铜，青铜估计就是这么来的，就是氧化之后，哦，它就变成了那个颜色。但是说实话，就是自由女神，如果要是大家不了解它的历史的话，就光从它的外观看，你可能会以为它是石头的，或者是大理石的，或者是石膏，反正就那么一种材质的东西。 你想也能想到它一定是金属的，啊， 对。但是你要想，如果是石头的话，它可能那么长时间风吹啊，尤其它又在海上，海风那是很厉害的。 主要是它的脸部轮廓 腐蚀了，对， 对吧？它的那个外形，然后它的比较细节的处，如果是石头的话，一定会 就 风化 就 腐蚀， 对， 对，会有变形。所以它现在能够保证的面部轮廓那么清晰，它肯定是金属材质的。 对，总而言之呢，自由女神像肯定是大家去纽约，尤其是第一次去纽约的人，必去的一个旅游景点， 对，不可错过之地。 对，但是在这儿要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就是要知道去的人非常多，世界各地的人都往那儿去，然后一定要提前预约，在他的官网上可以买那个船票和就是上岛参观的票，如果您需要去到他的那个底座上的博物馆，或者是想要登高望远到他那个登上那个自由女神的皇冠的话，那更是要提前再提前的去预约。 算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前去旅游的朋友把这个准备工作可做足了。 然后咱们那就接着往上面走走吧，往北边走，走到再回到差不多43、42、40几街的地方，就是它相当于是中城的那个地方，就是曼哈顿的中部，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景点叫做帝国大厦，这个大家肯定都听过，第一次去的时候肯定也是要登上帝国大厦，然后看一看纽约的全景，然后建议大家是最好在傍晚的时候去，因为能看到夜景，就你可以在上面看看日落，然后看到这个白天的阳光下的曼哈顿是什么样，然后等到天黑了之后会看到那个灯一点一点一点的亮起来，然后再看一看曼哈顿全岛的夜景是什么样。 帝国大厦也是无数影片取材， 对， 讲述故事的背景，或者是拍摄地，也有可能是故事的发生地， 对，非常有名，肯定大家都听过。但是有一点小提示，就是如果冬天去的话哈， 特别冷， 多穿点衣服，对，尤其是它上面那个露台，专门有一个观景台是露天的，风特别大。 帝国大厦主要就是要去观景台，在那个用那个望远镜看全城的风景， 对 吧？ 对对。然后呢，那个帝国大厦它那个上面的灯还会根据不同的，可能是一些节日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庆祝日啊，它会那个灯会亮不同的颜色。比如说我们上次去的，有一次去的时候，正好赶上那天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个毕业典礼，帝国大厦那天晚上就专门为哥伦比亚大学亮灯，就是亮的是他们学校的那个主色调，就那个蓝色什么就那样的灯，就会专门为他们点灯。这个也是一个特色吧。然后从帝国大厦下来玩完了，那我们就顺便可以再去看一看，也是纽约市中心相当有名的一个景点，就是大屏幕很多，那个地方叫时代广场。 时代广场是无数厂家都会开发布会亮灯的地方， 对 对 对，好多大屏幕，然后也好多人在那照相。然后我在那儿还遇到了一个小插曲，特别有意思。我到那个时代广场，我说那我一定要在这儿照一张照片，就无论如何我来这儿了，我必须要在这儿照一个夜景的照片。然后呢就在那儿摆各种 pose， 就是各种姿势，然后照照呢，当时没觉得有什么事儿，就觉得后面有人在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等到回去我翻看我手机里的照片的时候，才发现后面一直有两个外国人跟我一起照相。 然后当时跟你摆一样的姿势吗？ 对 啊，真的。 对，就是我摆一个 V 字，然后他们后面两个人然后也在那儿摆 V 字，然后我摆一个什么字，他也在摆。后来我翻照片的时候才看到，就是 你每一个 pose 每一个姿势后面都有一个两个人在复制，对吧？ 对。然后后来我也是上网可能看一些其他的网络视频啊，或者是其他人拍的照片，好像他们外国人是有这样一种精神，就是特别喜欢就是在你一本正经的摆姿势照相的时候在后面给你恶搞。 这就是学你的动作吗？ 对对对，我觉得 挺有意思。但他当时并没有戳穿， 对对，他也没有，他照完之后他就走了，就我走了然后他也走了，他也没有过来拍拍你肩膀跟你说，哎，我刚刚在后面跟你一起合影了怎么样，也没有，就他们照完了然后就走了， 给你埋下惊喜，等你翻看照片的时候。 对，然后包括在他那个时代广场上还会有一个那种阶梯，就类似于是那种 就看台一样的那个阶梯，然后一到了晚上，很多人都会在那坐着看灯啊，看风景啊，然后来回来去的两边都是车啊。我觉得反正如果要是大家想体验繁华的话，那你那个地方你晚上值得去坐一坐，买两瓶啤酒，跟好朋友一起聊一聊，坐一坐。 在广场上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中国品牌， 对， 中国品牌在屏幕上亮起， 对， 那一刻就是自豪感油然而生，对吧？ 对， 咱们今天上半时段的旅行基本上是以大都市为主题的， 对， 咱们逛了逛摩登大厦、帝国大厦，还有高楼林立之间的一些繁华， 对， 下半时段开始可能要享受纽约的平静了， 对，我们去安静的走一走。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来一起感受纽约平静的另一面。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稍后接着聊哦。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独行，热情已被你耗尽，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注定要独行，热情已被你耗尽，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受西客站车多的影响，西三环立泽桥到莲花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莲花池西路西向东方向，莲花池东路的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第三时段，我是苗珊。今天我们的出行领队是我的好同事竹一同学，欢迎。 大家好，我是竹一，今天带大家去纽约逛一逛。 我们现在已经从曼哈顿这个繁华之岛撤出来，是不是要到平静的地方去走一走？ 对，就是我们去看看曼哈顿的另一面。大家印象中的曼哈顿都是高楼林立啊，车来车往 啊，哪有另一面 啊？其实在曼哈顿，你如果用心去体会的话，它也会有非常安静能让你的心静下来的一面。 好， 比如说我们第一站可以去中央公园。 哦，中央公园。 对，中央公园，中央公园是在，如果从地图上看的话就能看到，它是在曼哈顿岛的正中间，一个长方形的一大溜的一个大公园，非常大。它大概是横跨了从59街一直到北边是110街，就是这么长的距离。然后在这个中央公园里呢，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而且你什么时候去你都会发现里边很多人都在运动，特别热闹。 那是一个大家健身跑步的乐园。 对，有跑步的，有骑自行车的，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在那个草地上玩的。然后我第一次去中央公园的时候，我就被他那个大草坪深深的折服， 特别想在上面滚几个滚。 对，我就是做了一件我梦想以来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找了一片大草坪在上面打了几个滚， 然后并没有滚到狗屎是吗？ 对，很干净，就是他们外国人遛狗也都是自己会把这些遗留下来都处理掉。对，非常干净。然后他们像美国人还有一个习惯特别有意思，也是让我大开眼界，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到了周末，很多美国人会穿着比基尼然后在中央公园的大草坪上晒日光浴， 假装在海边是吗？ 对，这个情景可能只能在海边，就是我们想象中啊是在海边才能看见的，但是我在一个都市里，大都市里的市中心的公园里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我当时还觉得挺意外的。 我也挺意外的，旁边没有海啊。 对， 一般都认为泳衣的标配是沙滩和大海。 对，然后但是他们就可以在草地上，而且还是很多人，比如说好朋友啊，三五成群啊，年轻人也有，年纪上了年纪的人也有，或者是情侣啊，就是穿着比基尼然后在那儿享受阳光。中央公园里还有一些景点大家可以去逛一逛。首先一个我推荐，就是有小朋友的，就是带小朋友去的，可以到他的那个中央公园的动物园去看一看。 中央公园里面还有动物园、 对，里面有个动物园，那个动物园不大，说实话是非常非常非常小，跟我们这个北京动物园简直就没法比。然后那里边的动物呢也少得可怜，我给大家数数啊，能数得出来，有一只雪豹，然后大概有那么3-4头熊，然后呢有两只小浣熊，但是它是那种红色的那个小红色橘黄， 反正跟干脆面袋上画的差不多。 差不多啊，有一群企鹅。然后有一些海狮啊，海豹啊，对，还有好多乌龟， 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动物园里看乌龟，你知道吗？专门有一个乌龟池，里面是养的是乌龟， 嗯， 然后还有很多鸟。然后它这个动物园的特色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你一进到它那个门，就感觉特别有年代感，因为它确实也是一个挺 历史悠久的动物 园。对，历史悠久的动物园。然后它那个门上是有好多那个动物那个敲钟的那个雕像，然后到整点的时候还会敲有那个钟声， 嗯， 然后就让你一下就感觉像是好像穿越到了一个就是 上个世纪几十年代的时候。 对，就那个那种感觉。然后它那个动物园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它比较注重人和动物的那种自然的接触， 嗯， 就比如说它在那个鸟的那个展馆里，它就是基本上全开放的，就是鸟就在上面飞，然后你呢就可以在它那个有修的那些步道啊、栏杆啊、楼梯啊什么上面，就可以去看那些鸟。我当时去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去的嘛，一个成年人去， 嗯， 我就走了一圈，大概也就20分钟吧， 就逛完了。 对，把动物园逛完了。然后 这是个免费开放的吗？ 不，是要花钱的。 哦，要收费。 是要收费的，成人票应该是14美金， 也不便宜呢。 不便宜，嗯，不便宜。然后呢，但是带着小朋友去，他们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啊，就看那些动物啊，看那什么，就能在那儿看半天。然后他在那个动物园一进门的地方有个大水缸，里面养着大概三四只还是四五只的那个海豹。 嗯， 我觉得你要是真的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就在那水缸旁边坐一坐，真的很有意思。你就看那个，因为它那个水缸是玻璃的。你听我讲， 我觉得你好惨，这人在异乡，在一个中央公园旁边的那么小小的动物园里面，坐在海豹身边观察它，观察了一下。 它那个水缸是玻璃的，然后它可以看到那个水下的情况，就是那个海豹在水下是怎么游泳、怎么翻，然后怎么睡觉。你能看到海豹在水下睡觉，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到海豹睡觉，闭着眼睛。大家如果要是自由行，比如有时间又带小朋友的话，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待个半天也是可以的。尤其是赶上天气好的时候， 怎么说呢，就是平常如果一个很大很大的动物园里面可看的动物特别多的时候， 嗯， 你可能不可能花费特别多的时间在一两只动物上面。 对， 由于这个动物园不是很大，所以你可能就很有时间，就是比如平常你可能从水边就是一过， 对， 那今天可能就有机会坐在海豹身边观察一下它到底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 啊，这个动物园应该不是你的清单上面的一个目的地吧。 对，是个意外， 对吧， 嗯， 意外收获。 对，就是路过然后进去看了一下。 咱们这海豹观察了半天，是不是可以挪挪地方了？ 对，那咱们就从中央公园出来。 好， 然后去到旁边的大都会博物馆。 哎呦， 看一看， 这个是世界几大博物馆之一呢。 对，大都会博物馆呢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也是世界著名的博物馆，嗯，它位于美国纽约第五大道的第82街，和著名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还有那个天文馆是就是遥相呼应嘛， 嗯， 然后待会儿那个自然博物馆我们也可以去逛一逛。 好， 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之所以要去大都会博物馆，是因为之前看了一个电影， 嗯， 博物馆奇妙夜 啊， 这个电影可能很多朋友也看过。 对，拍了 三部啊，就是一到晚上那个博物馆里面的东西都会活过来。 对 啊，非常有意思。然后那个博物馆奇妙夜的原型就是大都会博物馆 啊， 然后但是它里面的展品实际上并不是大都会博物馆里面所有的展品，它是集合了美国很多博物馆的展品，像是有那个自然博物馆里面的那些恐龙啊什么的，那个恐龙是自然博物馆， 哦，影片里面， 对，影片里面那个恐龙是自然博物馆的， 嗯， 然后还有它的就是一些飞机呀，啊，什么的，那个是来自哪儿？那个是来自华盛顿的，有一个飞行博物馆是从那里边来的， 嗯， 所以它等于相当于是综合了一个博物馆的故事， 嗯， 放到那个大都会为背景， 嗯， 然后拍了一个电影。当时去到大都会也是因为看过那个电影之后才去的，然后去了之后呢，进到里面你就会发现，大都会博物馆之所以有名是有道理的，它叫大都会，它是真的很大，而且它里面的那些展品也真的是，比如说神庙，它真的是会搬一座神庙进去，就是你在博物馆里面的房，就是带天花板的房子里，你会看到一座神庙，完整的神庙。 嗯嗯嗯嗯， 然后呢，像中国的，在那个中国馆，你就能看到一整座中国园林。真的，你进去之后， 嗯， 上面还有阳光洒下来，然后下面有那个石头，然后有那些房子，你会感觉真的就到了中国园林。 它主要是以历史为主的， 对，以历史为主的一些展品， 嗯， 然后世界各地的都有，包括一些欧洲的文化，然后非洲的那些那个文物，然后包括亚洲的、中国的、什么韩国的、日本的都有。 所以有的地方甚至就把整个遗址搬过去了哈。 对，就是很震撼。然后在那个博物馆里，基本上我觉得就可以待一整天的时间了，一整天你可能都逛不完。 几点开门？几点闭馆啊？ 大都会博物馆呢，开馆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半，然后到星期五和星期六是上午10点开门，一直开到晚上9点，就是算周末嘛。 哦，还有夜场。 对，有夜场。然后像是一些重大节日啊、放假什么的，它肯定是不开放的。 嗯，所以呢，如果白天游览的清单特别的满的朋友，在特别的日子里还可以选择晚上去逛一逛。 对，晚上去。对，但是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去大都会博物馆的话，尽量安排一天或者是多半天的时间，因为它里面的很多展品真的值得我们在里面逛上一整天。 嗯，它的票价呢？ 它的票价是这样的，前几年我去的时候它是捐赠制， 看着给。 对，你看着给，你想给多少给多少，但是它规定的票价是25美元，是成人票。今年再去的时候就变成了除了持有纽约身份证的人以外的游客，外地游客、外国游客都必须要支付25美金的门票， 强制买票。 对，强制的买票了。 以前25美元是建议门票价。 对对，所以很多人可能花1美元、花2美元，然后就进去参观一整天。然后我当时是给了10美元，因为我觉得我来看这么著名的博物馆，应该是心怀着一点点尊重，就是不要说给的太少吧。嗯， 关于他们这个看着给的票价，曾经还其实出过一个新闻。 嗯， 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还特意说现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不能看着给这个花门票钱了。现在就是得规定25美元，就强制叫收取。 对， 应该是也是最近的事儿， 对 吧？今年。 而且他那边像纽约的博物馆基本上都是25美元的成人票。因为我之前去的那个当代美术馆，就是比较著名的那个英文名叫 MoMA， 也是25美元。 不是东直门的啊。 啊，不是。 逛了差不多大半天了，挺饿的。是不是解决 点 吃饭问题？对，有没有好吃的呀？ 有，在大都会博物馆不远的地方有一家餐厅，也算是一个网红吧，特别有名， 打卡地。 他家卖的是叫龙虾卷儿。 龙虾卷儿是玉米卷吗？ 不不不，是面包卷儿。 面包卷儿。 就你可能都想象不到，因为我当时是在也是在手机上下了一些那个 app， 然后就搜一下评分嘛，就是哪个高我就去哪个就走一走，然后就搜到了这家店。他们家是专门做龙虾相关的食品的，有龙虾卷儿啊，龙虾浓汤啊，就是类似的这些。然后它那个龙虾卷呢，你可能想象不到，是一个方形的面包，切一半然后打开， 就是吐司是吗？ 对对对，然后里面放那个龙虾是真材实料的，是有龙虾，然后一些料啊什么的放进去，然后这样，然后放在一个盒子里面，他管这个叫龙虾卷儿。然后呢， 龙虾三明治是吗？ 对，其实让我感觉就是一个三明治一样的东西。 哦， 然后呢，但是我推荐他们家可以去尝尝那个叫就属于那种拼的那种，因为它有不同的口味嘛，你可以要那种小个的，比如要一个龙虾的，然后要一个虾的，还可以要一个螃蟹的，然后装在一个盒子里，基本上 海鲜三拼。 对，基本上一个人，然后再要一个浓汤，一个人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家店非常小，那家店的名字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龙虾，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店。然后你就是走进去可能就有那么2-3张桌子，完了有一个柜台，然后你在里面点。就是当地人很多也会去那边吃，然后有一些就是逛博物馆逛累了也可以去那边吃。 它算是一个比较小的小食店吗？ 应该 不算是一个餐厅。 对，应该不算是一个特别正经的那种就是要吃正餐的餐厅。但是这个口味我觉得比较适合比如逛累了去歇一歇啊，然后去尝一尝。 我想知道你在美国有没有尝到超大号的汉堡包。 美国的汉堡包都是超大的好吗？就是基本上跟脸一样大的汉堡包。 这是肉饼是脸一样大，还是整个汉堡都比脸大？ 整个汉堡，在美国汉堡包非常有名的就是 cheeseburger， 就是 奶酪汉堡。 其实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牛肉汉堡，它只不过就是两片面包，然后 加上奶酪片， 一片牛肉，但是那个牛肉挺好吃的， 多汁对吗？ 对，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 我开咽了两下口水。我其实有独家秘方，这个牛肉汉堡啊，其实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做。我就是买了点牛肉 然后自己剁了馅儿，自己用手剁出来的馅儿的那个比机器打出来的馅儿要多汁的多、 嗯、对， 然后呢又比较有劲儿那个肉，然后把它打完了之后用那个紫皮洋葱切碎和这个肉搅在一起。 嗯， 如果家里有橄榄油的话、 嗯、 你可以加那么一点点，没有就算了，用手搅匀。搅匀之后把它捏成一个球形，然后摁扁，在平底锅上煎一下， 好会吃啊。 对，然后其他就我觉得没关系，其他就看你喜欢要加奶酪片还是西红柿片啊，或者你想买面包坯子加一下也行，或者不喜欢你用面包片也可以，总之那个肉饼很重要，因为汉堡多不多汁、 嗯、饿了 对，肉饼是关键， 其实主要吃的就是那个肉。然后说到吃，那就是去吃点正餐吧。 好， 吃点正餐。不知道大家出门在外，因为个人理解不一样嘛，有的人比如说我去了美国，那我一定要吃点西餐。 对，我就是这样的， 对吧？但是我去美国，我偏偏非常爱吃中餐。 你就是中国胃呗。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美国的中餐做的特别合我的胃口。 是吗？因为很多华人开的中餐厅都很地道哈，味道。 对，因为在就是能去美国开中餐厅的华人，基本上都是可能在国内稍微小有成就啊，或者是做的非常不错的、 哦、厨子出身。 对，然后到国外去开餐厅。然后呢，我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吃了一家中餐，叫龙门镇。我可以在这儿给大家说这个名字啊，是因为这家餐厅已经倒闭了。 味道真的好吗？ 真的很好，但我不知道 怎么会倒闭呢。 我第二次，我这次再去的时候，我说我还要去吃龙门镇，然后他们当地的小伙伴告诉我说啊，不要去了，那家店已经倒闭了。我说啊，怎么可以这样？我说这是我在纽约最爱的一家中餐厅，怎么可以倒闭？就是我超爱吃他们家的辣子鸡和干煸四季豆，就是、 哎、 就是简直吃的就能有多过瘾就多过瘾，真的非常好吃。 那有没有转而去美国比较有名的纽约？因为当地是产牛排的嘛， 牛排，对， 牛排店很有名。 我去吃了那家就是非常著名的巴菲特牛排的那家店，就是这家牛排馆是据说啊是股神巴菲特最爱去的一家牛排馆。 哎呦，那肯定也是很多游客的打卡。 对，当时其实我们预约这家店的原因也没有什么打卡呀怎么样，就是随便的在网上找了一家店、嗯、然后就 评分比较高的， 对，然后就去了。去到那儿才发现这家店原来这么有名。大家可能还看过那个另外一个电影叫穿 Prada 的女王 啊，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 对对对对对，当时安妮海瑟薇就急急忙忙的帮她这个上司准备牛排， 嗯， 这个情节就他当时准备你那个牛排就是来自这家店。 哦， 对，然后这家店就是之所以这么有名，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股神巴菲特经常会光顾、 哦、 而且据说他还经常会选择这家店做他的那个慈善拍卖的午餐。 有一个还挺搞笑的事情，他经常会拍卖和他共进午餐的机会。 对， 对于很多想梦想能够见到他，然后希望让巴菲特给自己投资的年轻人来说，这是难得的机会。 最近有一个电影里面不是也有这样的情节？ 对对对。 然后吃这个牛排，大家肯定也特别关心，那到底多贵啊、 嗯、 它的消费水平到底是什么样？ 肯定很贵吧。 其实我觉得倒是还能接受，比如说我们点一个普通的酒水，然后加一份牛排，加个配菜，加个前菜，然后再算上小费，乱七八糟。 这已经是几道式了啊， 对， 一个套餐 大概每个人就是人均的话是$100多吧，就是 $100多哦、 嗯、就是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在美国吃饭吧，你不要去换算这个汇率。就是很多人就是$100，那你可能会想那人均大概一个人是$700了， 但是里面是含酒水。 对对对， 因为说实话就对于西餐来说，你含到酒水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 对， 因为酒什么价格都有嘛。 吃牛排的地方嘛，大都是可能晚上晚餐比较正式啊，约会的地方。 对， 所以着装方面咱们也可以尽量的注意一下。 嗯， 就是因为在这家餐厅本身它这个位置就是在曼哈顿比较中心的地带、 嗯、 有很多这个商务区的精英人士啊，可能他们你会看到外国人吃牛排的时候穿西装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去吃的时候呢最好也还是稍微穿的正式一点。但是到周末了，可能他那边就是一些居家的人士啊，或者是一些游客比较多了，穿着就相对来讲会随意一些。 嗯，但是最好这个人字拖和短裤 拖鞋啊，短裤啊，尤其是男士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然后另外这个餐厅就像也不光是这家餐厅吧，美国 国的大部分餐厅就是它对预约都有一个规定，就比如你提前预约了位子，我订了今天晚上六个人来吃，然后你可能先来了两个人，那么这两个人是不能进去占位子的。 嗯， 就是你到前台，他会问你，你预约了几个人，你会说我预约了六个人，他会问你，你人到齐了吗？我们还没到齐。那么他这个waiter 就会跟你说，那你稍等一下，等你们的人齐了，我们再一起带进去。 哦，是不能就 是 三三两两进去 的，对，不能提前进去。比如我先来一个人占位子，然后陆陆续续大家再来，这样是不行的。 哪怕我预约好了都不行。 不行，美国的大部分餐厅都是这样的，包括不光是吃牛排， 嗯， 可能一些日本餐厅或者是中餐馆、韩国餐厅都有这样的规定。 哦，这一点真的是学习了，因为我以为就是如果没预约，我等着大家就是一起去还可以理解。我想我预约了，肯定是先到先等嘛，就咱们的习惯。 但是你想，如果你一个人进去等，然后其他五个人可能陆陆续续的，也许过半个小时才来，或者过一个小时才来，那么其他的吃饭的人可能就会有影响。就比如别人人到齐了，人家就吃不了了。 哦、所以就很避免周围一直有人在走动。 对，而且他们就是很多餐厅对。这个预约的时间是有严格的控制的， 嗯， 就比如说我去吃了一家日本的那个烧肉的那个餐馆，然后我当时预约的是六点钟，然后但是我去晚了，我六点半才去的，然后那个我一进门，那个服务生就跟我说，你来晚了，你只能吃到七点半，就给你规定时间，就是七点半你必须走。就是他有一些餐厅会有这样的规定， 因为他后面可能已经又约了别的人。 对，就是你不能影响别人用餐。 你要再晚半小时，你说你只能吃半个小时， 对，你就没有时间吃，因为是吃那个烧肉烤肉嘛，那可能是要有烤的时间啊什么的， 嗯， 所以他就严格提醒你，你来晚了，你只有这么多时间可以吃了，你要抓紧时间吃哦。 所以就是出国旅行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现平常我们生活习惯里不是特别，重视或者是忽略的部分， 对 啊，就是很多外国人他们会尤其的注意， 对， 所以注意一点，如果您不守时，可能连晚饭都吃不着了。 对，有这个可能。 哎，不过总体来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其实在美国本土可以吃到很多国家不同的菜肴，不同的风味， 对， 包括中餐在内。 对， 所以总体来说呢，我们今天这趟旅行既逛了逛纽约最繁华之地带，也逛了逛纽约静谧之所在。 而且纽约是到了夏天去，就比如说五六月份的时候去，它就是晚上天黑的会很晚，9点多8点多你到中央公园去走，你会发现天还有点亮， 嗯， 就有点像是晚上6、7点的那个样子，傍晚的时候，所以夜生活也是很丰富。 最后有没有特别的贴士给我们提醒一下，如果有一些朋友最近就有计划或者打算去美国旅游，而且要去纽约， 还是先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近期要去纽约的话，千万别忘了去做那个 EVUS 的签证的认证， 嗯， 这个是很重要， 嗯，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你可能连入境美国都进不去， 嗯， 就更别说后面的玩了。 嗯， 然后另外呢，可能很多朋友还关心像是天气问题啊，美国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近期纽约一直在下雨。然后它因为它是属于海洋性气候嘛，它基本上到夏天的时候雨水会很多，而且是一阵儿雨马上就变大晴天，然后可能一阵儿云来了，然后又下雨，所以就是出门的话 带伞， 对，一定要带伞。另外就是像它的气温，像纽约它的温度其实和北京差不多，它季节上也和北京差不多， 嗯， 但是它会比北京比如说冷的稍微晚一点，到了夏天暖和的也会稍微晚一点， 总体来说跟咱们这儿差不了太多， 对，不会差特别多。 EVUS 的认证是至关重要的啊，哪怕您有了签证，还是要提醒您一句，别忘了做认证出行前，以免在入关的时候遇到麻烦。最后呢，时差大概和我们是12个小时， 它也是有冬季时间和夏季时间， 夏令时和冬令时， 但是也差不了太多，就是12个小时和11个小时这样差别吧， 嗯，因为美国的国土面积也比较大，所以它也分了不同的时区， 它的东部和西部也是有时差的。 嗯，好，反正您是做好行前准备，毕竟呢离着我们比较远， 对， 所以呢行李也带齐，手续办好，就可以即将开始您的美国之行了。 那节目最后呢，我也想再给大家提一个小问题。 好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华尔街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雕塑， 嗯， 那个雕塑是一个什么动物？ 哦，就是这个雕塑，其实刚才衍生了一个小故事哈。 对对对， 如果大家认真听的话，一定会知道这个雕塑是什么动物，您知道吗？请您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山虎的山，找到我，告诉我您认为对的答案。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苗山，感谢竹一，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个半小时的陪伴，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